森吹，吹熄你说过的绝对，朋友爱才是永远不退。你的生日卡片吃了几天都无所谓，要是难过就流一点眼泪。十五岁我看见了爱情有多美，二十二谁送了我玫瑰。爱情躲着闪着醉了干了伤痕累累，像是伤病早已无路可退。当爱在十七时完美，怎么都不会累。他吻了我的额头让我无法入睡，爱在你眼中是谁，会不会有玫瑰别让我再流泪。我的天除了为你下雨之后呢就是你。爱情里必须有取有给，不容浪费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。当爱在十七时完美， 十七时 怎么都不会累。我相信他说我们的爱千秋万岁，爱在你眼中谁，会不会有玫瑰别让我再流泪。我的天除了为你下雨之后呢就是黑。